合作，那谢谢王东俊轩的带领。吃饱了哈？ 吃饱了。 啊，没有力啊，吃饱反正没力。吃得饱吗？ 饱。 盼望你们灵性上也饱，然后呢，肉体上也饱。好，能够吃是有福哈，真的能够吃是有福的。还记得以前？还没有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呢，那是在教育界里面上班，做研究的时候，很多这些学术的会议，然后要到处去研，要去做 presentation， 怎么说 presentation， 要做发表我的研究，就是一整天就是吃午餐，肯定的，还有宵夜。早餐，然后又 tea break， 然后又午餐，然后又 tea break， 然后又晚餐，又宵夜。就是回到来的话，一定大概要，又增加5磅吧，5-6磅，所以很可怕。好，来啊、下午呢，这个绿色的，我们待会才看哦，待会才看。好，你们知道每一次不同颜色，你们知道圣经颜色代表什么吗？昨天是什么颜色？ 红 色，昨天是红色，粉红色，今天是黄，早上是黄色，然后今天是绿色，明天还有一个颜色。颜色基本上有分它的解释。如果从这个悔改里面来，红色是一个警告，是一个 warning， 一个 warning message， 是代表主的宝血，所以我以神的宝血为开始，然后明天我另外一个颜色为结束。你们看，你们是等一下会什么颜色？黄色代表一个 glory of God， 是要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，不需要以神的光来照耀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。所以今天下午的绿色呢，是代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，new beginning， 所以是绿色，很有意思吧？ 是 绿 发， black，OK。好来，我们学了几个，大概多少个假悔改的特征？ 6个。 确定？ 6个。 好来，我们看第7个，我只教到7个就好了啊。我们如果上第二集 Level Two， 我们会再学。好，我们看来第7个。假悔改的特征，这可以说一个结论哈，一个小的结论。然后我们做一个总结结论，我们大概会分享一下，然后讨论，然后我们进入新的课题。好，假悔改的 number seven， 假悔改是不结果子。False repentance is unfruitful。假悔改是不结果子。好，我们要来看一处经文先，然后再看另外一处经文。请翻开马太福音第13章。马太福音第13章，这个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比喻并不陌生。马太福音第13章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。好，轮到哪一张桌子了？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请你念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来，请你念。 到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。众人都站在岸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：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浮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。把它挤住了，又有落在豪土里的，就结实， 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 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来，我先介绍第一处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3:1-9，这个比喻是有关撒种的比喻，这比喻有关撒种的比喻。好，这里这个比喻里面呢，他用了四种方式来到讲解。好，只有一种的土地是结果子的，有看见吗？只有一种，是哪一种？就是最后一种。好土，那就是在第八节，又落在好土里的结就结，结实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好，来 ，Children, are you following? Chapter 13。好，四种代表四种人。四种人代表，这里有四个解释 ，4 illustration 代表四种人。第一种人，他说撒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了，这一种人是不悔改的人。第二种，油落在土浅石头上的，土地不深，发苗最快。热土出来一塞，因为没有根，把那根圈起来，就枯干了。好，这个也是不悔改的人。第三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，这种也是没办法悔改。好，只有第四种，又落在好土里的，又结实，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这种是悔改的人。好，四种人。1、2、3、4，跟他区分，跟他归纳起来，其实是两组人。四种人跟他归纳起来，其实是两组人。Four types of people actually will be gathered into two groups. First group 是不悔改的人，然后第二种是悔改的人。有看见吗？两组。四种人，但是是两组 ，two category， 一种是悔改不悔改，你还记得我跟你们说的，该隐跟亚伯，你们看见？然后耶稣基督出世过后，有两种人来到在他面前，一种是东方来的博士们，是三个吗？不知道多少个。所以这个是一个 Christmas myth， 就是圣诞节的错误的想法，认为是三个博士，因为三份礼物。错，我们不知道多少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这一组人是敬拜神的人，敬拜耶稣。有一种人要把耶稣除灭的，那个是希律王。所以耶稣的面前很清楚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敬拜他的，一种是除灭他的，一种是真的人，一种是假的人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同样的，创世纪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有两种人。然后在新约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，有两种人在他面前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。然后这个的比喻是讲到撒种，就是神的福音被传出去，神的话、神的道被传出去。然后第九节成为一个总结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每一次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，这句话有没有出现在旧约？有没有？所以这就很重要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代表一个 judgment， 一个 final judgment。 有耳可听就是应当听，是说我们有耳可听的，有机会有恩典要听的，要赶快听。如果再不听的话，没有时间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这讲到说悔改的紧迫性，赶紧悔改，不要等到明天。明天永远都是魔鬼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建议。 Tomorrow is always the best answer from Satan. Tomorrow. 所以这个是一个悔改的紧迫性。好土，好，我在真悔改，当我在讲的真悔改的时候，这个好土 我们有没有好土？我们的人有没有好土？ 没有。 想一下我讲过的经文。 没有。 人心比万物 诡诈。对，人心万物的诡诈，我们人有好土吗？ 没有。 没有好土，所以这片好土需要谁做？需要神给的，需要神做的，而且是我们做新的隔离，还记得吗？是 circumcision from the heart， 需要圣灵做的，所以我们人的全都是败坏。所以只要神把这种好，我们回到一个 我没有办法讲，因为这个还是要提一下神的主权。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神不拣选谁就不拣选谁。你说我要反问，为什么上帝这样？那为什么上帝不可以这样？救恩是属于谁的？神的。神要给谁可以吗？圣经很清楚讲到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所谓是说，我讲的比较粗俗的话，关人什么屁事？不关人的事情。救恩是属于神的，神要救谁就救谁，神不要救谁就不要救谁。对不起，这是需要给你们很坦白的讲，我们人不要太过呛，在上帝面前不要呛嘴。神难道不可以有他主权吗？他是神呢，所以要尊重这个神，他行事有他自己旨意，我们只不过是人，他要怎么做是他的事情。你说不公平，神你这样做不公平。好，来了人的问题。上帝做了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，只有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是什么？ 耶稣被 我死。对，耶稣替我们死，这个是人世间千古历史以来最不公平的事情，没有这样的必要。所以人会谦卑吗？你说上帝不公平，是。再想一下，上帝公平吗？上帝从来没有亏欠一个人任何一个人，一个都没有。神给我们机会，有耳可听，就应当听。所以这里只有一种人是结果子的，而圣经怎么讲？这果子，一百倍、六十倍、三十倍，每一个人结的果子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不要去断定，哦，我只能够结六十倍啊！神，你能够结六十倍，就结六十倍。有些人能够结一百倍，就一百倍。神说，我向谁施的恩典越多，我要跟他讨。好，这是神的原则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重生悔改的基督徒一定结果子，一定结果子，他第一个所结的果子就是悔改的果子，这个是第一个果子。如果连悔改的果子都结不出来，那肯定他是属于那三种人，属于第一组的，就是落在路旁被荆棘挤住，然后呢给飞鸟吃尽了，然后都在土浅里，这三种解释，但是属于地主的，是不悔改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另外一则经文来，马太福音三章八节。马太福音三章八节，好，轮到哪一组了哈？刚才是第五哈，第八哈，好，但是到第七吗？是吗？好，来看是谁轮到谁的时候要念，请你念来，念两遍来，第三章第八节。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 再来一遍了。 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 谢谢你。好，来请Elsie， 你给我们念英语的来。 Fruit by the way you live, that you have repented of your sins and turned to God. Okay, thank you. 好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非常清楚，不需要多讲。假悔改是没有根的，他只是注重表面功夫，清楚吗？没有根，所以不能结果子，连悔改的果子也结不出来。 但是做到好像很悔，好像是悔改了，其实是没有。所以我们该看到很多这些例子的，看到学习了新武术的西门，看了犹大，看了这个青年的财主，都看见了吗？好，所以结论就是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，他是一定结果子。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做工。好，这种结果子，他生命里面开始转变。好，你可以大概去了解一下，不要看别人，我说我看自己。先不要谈，先不要谈我在上帝面前做什么，做我的服事，先不要谈这个。当然这个日行服事是好的，但是我说有先跟后，先什么？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才来谈做，才来谈侍奉。生命的没有改变，他劳心劳力在面前神的侍奉，他可以白做，他可以一生白白侍奉，没有意思。神不单止不接纳，神还要审判他，没有这样的必要。所以结出的果子是生命的果子，这生命的果子他会慢慢的越来越要去渴慕神，他越来越 要去亲近神，他越来越要去渴慕神的话语，他不惜代价，他会越来越要去上教会，然后这么多的怎么样的辛苦，他还是愿意来到付代价去跟从主。那这个让我想起有一个人是在韩国，那时我记得是当时刻他写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在冰天雪地凌晨还要去教会。 他是老一个老太婆，他叫他的孙女，礼拜天要去崇拜，下的很大的风雪，走路要走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，但是还是背着他的孙女，背着他的孙女一个老太婆上教会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敬拜神。生命，保罗没有怨过神，怎么样一生苦心还是为神服事。生命，所以不要在神面前做一些草木和谐的工作，没有用。生命，一个人生命经历到神，他知道神让他悔改，他尝到这救恩，他知道他的主救他，他会不惜代价，越来越不惜代价来到跟从主，那个就是结果之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让我们用很多的行为的表现来到坚定我的心，可能要放在第二步来谈，先看我的生命，我渴慕神的话吗？我渴慕来神的殿中敬拜吗？我渴慕来学习神的话吗？我渴慕来聚会吗？我渴慕来教会祷告吗？我渴慕过教会团契生活吗？我渴慕多少？我的渴慕的程度到什么地步？我是不是越来越渴慕，还是我越来越不渴慕？自己去想想我们自己生命。我一天在神面前，我渴慕亲近神吗？果子，果子要出来，这种全都是爱神的果子。好，生命慢慢建立起来了，时候到了，准备好了，在教会慢慢配搭服侍，我们就开始知道我为什么要服侍神，我应该如何来服侍神，我要以什么心态来服侍神，我服侍的对象是主吗？还是牧师要求，还是兄姐妹的要求，还是同工的要求？我是全心为了主吗？我有没有越来越全心，越来越全心，越来越全心？所以最后我以这个成为结论，讲悔改是不结果子，因为没有根，它结不出来。神考验一来到，神一试一试这个人，他真面目就出来了。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。好，我讲完七个，我给一个结论，来，你们把它抄下来。第一个， 假悔改是误解悔改真意 misinterpret。假悔改是误解整个悔改的真意。False repentance misinterpret the true meaning of true repentance。他先混淆我们，让我们去误解。每一次这种假悔改，都是成为我们的悔改，清楚吗？这种全部我跟你们提的七种的假悔改，都是我们自己人定的悔改，我们人定的，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我以为我这样做，我以为我那样做，我以为我不这样做，我以为我应该这么做，全部都是以我来到断定，来到判断整个的悔改，而不跟着圣经的原则走。他让我们先误解，这是魔鬼的工作，他让我们误解整个悔改的真意。好，第二，假悔改是扭曲 distort 真悔改，这也是魔鬼的工作。你还记得他跟夏娃讲话的时候，上帝真的说不可以吃吗？哎，上帝有没有说不可以吃啊？说了嘛，他扭曲，那就是魔鬼很喜欢做的工作，他让你扭曲，把我们这种悔改成为我们的，是扭曲了整个悔改圣经的真意，扭曲。好，最可怕就是这个。预备好了吗？还没有。假悔改是拦阻真悔改，拦阻或是阻挡。False repentance stop or block or hinder true repentance. Hinder or block or you know, try to against true repentance.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。假悔改是拦阻真悔改。所以我给你们看见犹大以为我这样做甚至我去死，所以他以为他自己让我自己的内心好过一些，他就以为他自己这样是讨神喜悦。所以最终的结局，魔鬼就是要拦阻我们去真正悔改，好像是悔改，其实没有。好，就这三个成为这假悔改的、告一段落。哦，我现在给你们大概十分钟的时间，大家总结一下，然后你们在你们的黄色这个首页手册里面先写下，先用一分钟时间先做一个结论，自己先做一个结论，做好先，然后我才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们开始要去分享了祷告。好，先写一下自己个人的领受。现在不做这个功课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做了。七个假悔改的特征跟一个大的总结。 好，都写好了吗？这学习心得。好，现在来，十分钟的时间哦，你们大家总结一下大家的，有关假悔改的。然后我们上到这个段落，然后我们就请一个人在你们那桌子的那张桌子的人，就请一个人做一个祷告。好，或者说你们可以分两个两个，反正一张桌子四个人嘛，两个两个就为着彼此之间的悔改来祷告，好吗？现在开始，来十分钟。